欢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啊。开场呢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两项最新的调查。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调查叫盖普勒调查哈，其中呢就采访了一些美国的一些民众。盖普勒的民意调查就发现，目前有半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你看看我们都不好意思是吧，被人家喜欢。那四号又公布了一个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最近的调查哈，也是同样的，基本上情况是结果是一致的，就是说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好感了。以前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吧，37%的人对美国人啊，对我们中国人有好感。那最新的调查当中，上升到了4%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另外，这个调查当中还说呢，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前几年我们 GDP 很厉害的时候，不有一种说法叫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嘛？那现在我们 GDP 有一点点下降了之后呢，这种威胁的担忧就降低了，所以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有好感了。另外呢，一般来说在美国哈，共和党人对于中国比较不那么有好感。那最新的调查呢也发现，这种比例对于共和党人对于中国具有好感的比例在上升。2016年的时候只有27%的共和党人对于中国有好感，最新的调查当中也是发现现在上升到39%了。所以我跟你说啊，我也是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中午跟一个朋友吃饭，就是一个美国人，我就问我这个美国朋友，我说哎，你是不是对我有好感呢？他就说 yes。 我说为什么呀？ why？ 你们中国人太大方了，给你许付账吧。我不跟你抢，我们还是 go Dutch 好不好？ A 一直 认真地上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东北飞机的工厂墙上，哦，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那街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天长，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如何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爱很欣赏，只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感情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见感动就哭，学着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 像就是缺了一天夜以继日欲望就要接近无限不停奔波到底什么得到改变总有那么一天打开我的双眼惊觉时间早已流逝再也没有机会爱 用我的笔忘记生命不断工作的机器爱用我的笔追求一切最后得到就是你爱用我的笔欺骗自己直到心灵都懵逼当我觉得后悔的时候我还能怎么挽回 亲身记忆我还以为听不见这样的想法简单的叫人讨厌算来算去身上就是缺了一天夜以继日欲望就要接近无限不停奔波到底什么得到改变那么一天打开我的双眼惊觉时间早已流逝再也没有机会 爱用我的笔忘记生命不断工作的机器爱用我的笔追求一切最后得到就是你爱用我的笔欺骗自己直到心灵都懵逼当我觉得后悔的时候 让你 的礼物，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繁星在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要快乐，梦要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可以疯疯不顾，一直做人处处皆尽万苦，想明天为你献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对你要求不要不在乎，我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不会的风雨跟不住，朋友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成就认输，一直走你种种千辛万苦，想明天换你献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下摇下扯哈。这个在英国呢，贵族皇室当中有一个年纪最高的女王叫伊丽莎白二世，经常在一些像英国的纸币上，甚至是硬币上，或者是在各个地方的墙上都挂着她的照片哈。她是一个非常具有很厉害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皇室的象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虽然说她目前现在还健在，但是呢，英国人已经为她的去世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女王去世的暗号目前已经定好了。那因为你知道，就是一些很重要权位的人哈，他的去世是一个秘密，对吧？比如说当年美国的罗斯福去世的时候，这个去世的消息就隐瞒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一旦这个女王去世了，这个她去世的消息呢，将会以暗号的形式传给政府的最高层。那英国的最高层是谁呢？就英国首相啊，是不是？那据卫报的报道，如果女王去世的时候，这个首相还在睡觉，那首相就要被叫醒，然后文员会打电话通知他，首相跟他说 ：“Hello， 首相 ，London Bridge down， 伦敦桥已垮。”只要这个文员说这句话 ，London Bridge down， 这个首相就知道了，哇，我们的女王去世了，那就要开启一个行动，叫做 London Bridge Operation， 就是伦敦桥行动启动。那伦敦桥行动呢，将会有一系列井井有条的安排，怎样这个处理女王的葬礼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会按步骤办的完成哈。 但是我觉得啊，到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首相睡眼朦胧的迷迷糊糊的拿起电话，喂，什么 London Bridge down OK Operation London Bridge I'm Bond James Bond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动，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有人说爱像迷宫，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这里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最近这一两天有没有看那个最火的反腐剧叫《人民的名义》呢？这真的是红的不能再红了哈。那其实这是根据这个同名小说叫《人民的名义》改编的一个同名的电视剧，目前是在国内的各种社交媒体上好评如潮啊。那整个剧有55集，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人员打击贪腐官员的这么一个过程哈。那当然了，有的网友就评价说这部剧啊具有警示的作用，这部剧呢也是多年以来最令人振奋的电视剧，体现了这个国家追捕一切官员的决心。那其实关于贪腐这个数据上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给了一个数据哈，就是去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结贪污案件有45000件，涉及到63000个人，其中35名是原省部级以上的干部都被定罪了。当然了，其实说到贪腐，这都是人的欲望哈，权力的欲望。我记得之前有听说过一个学者说，他说其实死亡是对于欲望最大的克制，是吧？如果你比如说你特别想贪啊，好想贪，这都是人的欲望。那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是吧？你想一想，贪那么多干什么呀？反正都要死，是吧？ 所以真的死亡是对欲望最大的克制，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我学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昨天晚上十点之后，你要我这个吃宵夜的欲望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膨胀，我就想要克制我自己，于是我就想想死亡，嗯，反正要死胖一胖吧，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有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农历3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廊坊晴，27度到11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近邻天津多云，25度到1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啤酒除了可以喝之外，还有其他的用处。洗脸的时候，往水里放一小杯啤酒，然后用双手按摩，直至面部微微发红就可以了。因为啤酒的酵素能够令肌肤光泽，焕发光彩。洗脸之后涂上面霜，淡淡的酒的味道也就会消失了。有没有尝试过用啤酒来洗脸呢？一小杯就可以了，放到水中洗，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8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没在人听，没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这里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啊。你买过无人机吗？就是那种操控的，可以让它飞在天上的那种，四个角的那种无人机。最近这个无人机商用化哈，范围非常广。那但是呢，随着这个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呢，这个投诉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在英国哈，英国警方这两年接到的这个无人机投诉的数量比前两年增加了11倍，相当于比如说这个去年无人机的投诉案件增加到了3456宗，几乎是什么量啊，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发生10宗无人机骚扰别人的案件。怎么骚扰呢？比如说无人机已经代替了望远镜啊，是吧，偷窥邻居啊，是吧，或者是无人机被用来盗贼小偷事先踩点呐、啊，甚至在监狱里无人机被用来走私，还有就是无人机有的人玩啊，那个超出了一定的高度和区域，甚至给飞机差点相撞，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投诉都各种各样的。当然了，那个英国的官方呢也是认为，这个很多的警方甚至把这个无人机投诉的案件哈数据哈都没有上报，所以实际发生的无人机这个投诉的总量要比我刚刚说的还要多。但无人机商用了之后，确实它的用处挺多的。比如说有的人买个无人机，然后就可以送自己的女儿安全的去上学，是实时监控哈。还有人呢比如说一些杂志会使用无人机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拍摄，拍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那在伦敦呢，还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甚至开始使用无人机来送寿司了。首先这个无人机里头是装了2个内置的摄像头哈，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路况是什么。那员工呢可以在店里通过 iPad 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操作，哎，给送到哪条街道哪个门哪一户就给送到了。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未来如果都不是 快递小哥或者是送餐小哥哈，而是无人机来给我们送餐的话，你看每天中午你在网上点了餐之后是吧，都是无人机送餐，会不会出现送餐的无人机然后到了我家门口之后打电话给下一位顾客说，喂，你好你好，我已经到你们家楼下那个岔路口了，已经到你们楼下岔路口，我马上就到，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啊。 都是你的错，是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有为谁成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太阳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撑到赤裸。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成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撑到赤裸。怎样的情深意浓，会让两个人难以承担承诺。 国际李雷最近在 Hong Kong， 然后呢老婆打电话就来问了，老婆就说 What about the pink star diamond？ 什么是 pink star diamond？ 这就是粉红之星。粉红之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最近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出的一个超级贵的钻石。 It's a real diamond and it has been sold in Hong Kong at auction for more than $71 million。 在香港最近的一次拍卖会上，这个粉红之星钻石以$71,000,000成交价刷新了全球宝石的拍卖记录。而且在苏比士拍卖行啊，才起拍5分钟 就已经被买走了。这是拍卖史上同等级的抛光钻石当中最大的一颗，有59.6克拉。而且这个苏富比公司是说呢，买方是香港珠宝零售商周大福。不过李雷接到老婆电话，问这个 Pink Star Diamond， 就跟老婆说：“那个老婆啊，最近不要来 Hong Kong 啊，最近我不会陪你逛周大福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温柔转眼就过，爱能维系多久？伤心寂寞，再过天。

瞅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白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笑问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白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包办， 同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对别人有好感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拼个文字留言说，我对从事医生律师职业的人都有迷之好感，他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制服诱惑。然后呢 Big King 就回复说，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对服务员和女教师都顿生好感呢。我觉得我们主持人是不是应该弄一套制服穿着，让你们更有好感一点。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在假话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会笑心碎的人啊，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番下一秒会如何变化，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将感情飘潇洒，再等再生的花蕊也会枯萎，感情再深没了感觉总难挽回，最后陪我到终点又会是谁，沉默其实激情过后无聊的消遣，谁无怨谁无悔，在皎洁浪漫的月也有残缺，当繁华褪尽未了的情啊，在缠绵终将事与愿违，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哦哦哦，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感情要潇洒，别再强说愁自爱自怜，究竟终成为过眼云烟，好景皆已不再像从前，又何必搁在心头，爱早已时不今天，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花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如

露露老佛爷留言说，我只想吐下槽，清明节开始一直加班，今天晚上又回不去，又听不到雷人秀了，我只想对我对不让我加班的领导有好感。但是大师留言说，可是领导只对热爱加班的下属有好感呢、哎、 看着镜子里的我，面对面的错，两个我都不是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像一座鸟笼，鸟是我，你是天空，好想飞不想走，来不及倒转时空，没关系还有我，对自己说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我想要听见你说 I am okay, I am okay, 我想要大声地说 尽头将你两半，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Hey man， 也许是戒不掉他，而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敷衍。 Oh woman， 别心跳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拥有魔血。 Oh man， 贴心多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骗我尺度无限。 Oh woman， 别心怕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头成两半，把心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分担，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头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Oh, oh man， 也许是戒不掉他，还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Oh, woman， 别心怕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在嘴边， 只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天心是解不掉的爱，可让爱就也让你站得不见。 我们别心他永远少一点，千遍万遍让我头晕又目眩。 别心多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骗我尺度无限。 我们别心他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童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磁带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我们有来地 游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不是路，说不清回头冷眼的祝福，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已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不如蒙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礼物。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许下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分头不虚度，说抱歉回头了也不止哭，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的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不如放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心的痛苦，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Oh no，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编曲？ 再喊错，我没有。